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路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2018年的7月22号挥手告别了，我们迎来了2018年的7月23号22点03分的03秒钟。欢迎你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熟悉的味道里来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光临10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每周一都是我们节目呢有这样一个时空穿越的机会和契机，去听那些华语流行乐坛经典的演唱者。我们可以轻易地回到那个创作十分兴盛的年代里，去肆意地去拽取、听取那些经典的歌声。网络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优势和神奇的魔力，我们可以迅速听到40年之前的一首歌，随便提取。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珍惜这种机会啊。那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放不同年代的歌曲啊。今天呢，我也准备了很多，有的竟然已经有42年年头的歌，现在听来依然的经典；有一些呢，会跨越20年、15年的这样一个时光穿梭的步伐里。关于华语乐坛、流行乐这个经典的领域呢，我国台湾、香港、内地三个大的板块一直会带给我们不同的音乐体验。那我作为一个听歌很多的 DJ， 我有必要在这一个晚上，每周一的晚上，跟各位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一起来听听华语乐坛经典的歌曲。于是就有了岁月留声机这样一个主题。看到了吗？那个留声机虽然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留声机，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如果放一个黑胶唱片，你拿出一张如数家珍的唱片之后，把它拿在手里，一吹灰尘，然后放到 唱盘机里开始转时的那个感受啊。如果你喜欢流行音乐，喜欢岁月留声机带给你的感觉，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听到的歌曲，如果是你喜欢的歌手或者那首歌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希望通过十点打录机我们的视频的这样一个收看的渠道为这些歌手点赞啊。怎么点赞呢？很简单，你可以下载花椒，你应该知道吧，一个视频的软件，全民都可以花椒起来。你可以在拿起下载之后呢，搜索到十点打录机，看到了我之后呢，在这个分享一个小小箭头下面有一个不停点赞的小环节，你可以点出不同的，比如说糖块啊、甜甜圈啊、小熊猫啊、小猪啊，都可爱的一些面孔。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手的话，你可以为他们点赞。同时如果你手上有花椒豆那个豆豆，你可以撒一把给十点打录机。你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啊，这是一个大体的样子。我们看一下全景，这里有一个神奇的时光穿越灯，我一拍它，那个歌手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就是这盏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老台灯，我们每天都会跟它在一起，因为我们楼下的录音房里也有这样的老台灯，每天录音的时候都会看到它，让我们尊重我所从事的职业。好的，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通过视频进入到另外一个直播间来看看十点打录机。我们首先要点点名今天做客十点打录机的朋友，刚刚进场的花椒用户杨少、左心房、江南静儿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还有乐迪、快乐的你、依你时光、陶九日，还有你是我的挚爱，听歌好吗？可以啊，你来吧，听歌好吗？还有金星、百年啊，还有我喜欢你，慕容四少，只是看看而已。来自星星的姨啊，都是非常有鲜明 ID 的朋友。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来到了22:07的区间里。这个歌手在那个时代的我国香港乐坛，真的是让我们印象十足的深刻。说到徐冠杰，你应该对他有所了解啊。我即将在岁月留声机里播放给你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1976年。我想问问在收听或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里，有没有1976年的朋友？看到了江南静儿主播，你好，谢谢静儿，你好，谢谢子宇送我的太阳礼物。如果你们有多余的豆豆，可以送给十点打录机，送给这些你喜欢的歌手。说到徐冠杰呢，这首《浪子心声》呢，大概出自于专辑，应该不是大概，一定的出自专辑，叫做《半斤八两》，是由徐冠杰和李彼得填词，徐冠杰谱曲，1976年发行哦，42年了，如果没算错的，对不对？而且知道徐冠杰是现代粤语流行歌曲的开山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呢，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而且对粤语歌的推行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呢也是香港乐坛自作自唱的先驱。在1976年经典大碟《半斤八两》则标志着香港粤语流行歌市场的正式形成。要谢谢徐冠杰先生。那徐冠杰缔造当代香港流行歌曲的最大功臣，而且他的兄弟徐冠文、徐冠武、徐冠英合称徐氏四杰，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有请徐冠杰先生，《半斤八两》这张专辑《浪子心声》，希望你能喜欢，你一定会喜欢的。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潜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 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10点钟，把灯光调暗一点，跟着你自己心里的节奏和声音走进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晚上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环节，岁月留声机的这样一个音乐的海洋当中。我觉得音乐有神奇的功能和功效，就像我用心手写的每一张关于音乐的字条一样。首先让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音乐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人有个地方啊躲起来，对不对大轩？对不对李起来、和平、随缘、吴伟礼、李大元？只是看看而已，暖风徐徐吹，我说的你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吧。有了音乐，我们的心情会随着音乐的起伏，它的节奏功能性不一样，你的心情会有变化。如果你还差不多能够学过几年音乐的话，你可以听懂曲式调式，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当然音乐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只要你喜欢就是好音乐。我希望呢，在十点大陆机里听到的每一首歌都跟你的品味有一些些的契合，就是我内心非常开心的事情。刚刚谢谢百年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分享了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青年广播的这档音乐深夜直播走心的节目十点大陆机。刚刚那位歌手许冠杰啊，是我国香港乐团粤语先行者，谢谢他。那接下来这位歌手，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她是一位我国香港的女歌手，而且她的一曲《心恋》呢，在联欢晚会上已经唱过。当徐小凤在她不是鼎盛时期的容貌登上 央视春晚的时候，那首歌曲却让我们记住了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女中音的音色。我的音色就是偏男中音的音色，我对音色也比较的在意，因为我是一个声音工作者，我也大概能听得出来这个说话的人他的眼神里，他的举止当中，还有他的说话的每一个谈吐的阴阳顿挫里，是不是走心和真诚的。我拒绝一切虚伪的人和表达，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心恋，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推荐给你啊。心恋的歌曲原唱应该叫做崔萍。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崔萍那个时代的发行时间，我的天哪，我们要翻到1961年。哇哦，真的是一首经典的歌曲。那徐小凤呢，她是我国香港的歌手演员啊、哦、然后呢她是1966年参加香港之音的歌唱比赛，以一曲《恋之火》获得了冠军。你发现没有，很多那些优秀的男歌手女歌手，我们记得住的歌手，一般在那个年代都参加选秀，而且现在也有很多歌手参加选秀，但是现在的这个选秀跟多年之前的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顺势在1969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墙》，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专辑的名字，由此步入歌坛啊。而且在1986年签约宝丽金唱片，那个时候如果签约宝丽金唱片是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啊！而且1989年在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上获得了金针奖，成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女歌手，向徐小凤女士致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徐小凤。你看看当时徐小凤长得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很清纯啊、很有那个年代的记忆啊、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要听听徐小凤的歌声。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还记得我当时看春晚的表演的时候，徐小凤登台穿了一个非常大的裙子，蓬蓬裙吧，那种很婚礼的样子，然后音色一出来，我觉得哇，好好听，很好听的歌曲，来自徐小凤，心恋。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来，我再注意在听这首歌的曲的时候，我们这个十点打漏机的花椒直播平台里的点赞数会很多，大家是不是可以跟着这个节奏一起点点这些小图标呢？我会看到图标出现的节奏型跟歌曲是一样的，是多么完美的一件事情。 身旁有个他。 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时间过得很快，谢谢大家在岁月留声机的这样一个小舞台中体会华语流行经典音乐带给我们夜的深沉和力量。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周纯。如果各位好朋友刚刚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如果是单纯听广播的朋友，你可以认为它是一档纯正的广播电台的收听音频的节目。如果还有朋友在花椒的平台通过十点大陆机来观看的话，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深夜的电台直播节目，同时也是一个视频直播节目。在我的对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依然为我们的节目忙碌的工作着。你要知道，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的环环，还有我们的各位导播辛苦的工作，要谢谢他们。我跟他们打个招呼，你们辛苦了，他们都在外边啊。还有我们的左丽姐，都是他们为我们的节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小画框。大家看到的这个正在直播982的这样一个图片的集合，还有我们收听的方式，我们微信的关爱青年计划，微博的活力982，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谢谢你们啊。谢谢刚刚的潮汐军团，椰子杠七椰子关注了主播，也谢谢刚刚关注我的名字叫做木易吧，谢谢你。还有不在这位朋友，是花椒的朋友，分享了十点大陆机。今天晚上在穿越时空的岁月留声机的环节，我们来听经典的华语老歌。刚刚进场的朋友依偎啊，读记忆守门员啊，谢谢你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你们就进来不要走了，如果觉得好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发到你的朋友圈。谢谢韩寒关注了我，你的笑脸非常的可爱。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曲，为这些歌曲的演唱者制作者点赞。如果你们有痘痘的话，也可以撒一把花椒豆放到十点大陆机的屏幕上，让我们的屏幕开花结果。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已经离开了我们，我放一张图片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徐小凤和梅艳芳穿着同样的配色的服饰，但是是不同款式，在舞台的拥抱，也是互相的欣赏了啊。梅艳芳呢是80年代非常流行的香港女歌手。今天我要放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夕阳之歌》，它有很多的版本，原唱是日本的一个歌手近藤真彦。而且经过我国港台歌手的相当多次的翻唱啊，粤语版本、国语版本都是有的。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版本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李丽君的 风中的承诺，还有这本粤语版本的夕阳之歌。同样这是电影《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当中主题曲啊，这首歌呢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首歌曲创作发行的年代是1989年的8月23号。89年有没有89年的朋友？89年现在应该是29岁哈，29岁的年龄的歌曲，现在来听也许会有一点点的音质上的折损，但是那个岁月的痕迹依然不减味道。如果你喜欢梅艳芳，喜欢她演唱的歌曲，我诚心邀请各位华侨的朋友，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我们电台的朋友，一起来听这首夕阳之歌。很熟悉的旋律，吉他会让这个夜色变得更加的温柔和温暖。也希望大家听到梅艳芳的这首夕阳之歌的时候，可以静静地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奔向未来。 今日我无奈只一息间灿烂，才云下甜心逝去的光彩不复还，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前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觉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无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错梦话，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越难，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我想最好的音乐是这种音乐，它能够使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快乐，特别是使那个在品德和修养上最为卓越的一个人快乐。 是一个很活泼的东西，音乐也会伴随着人的个性而改变，随着自己的成长，对音乐的认识也会逐渐的成长。这是一个喜欢音乐喜欢生活的朋友应该呈现的生命样子。 相依就在一起。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llyman。 生而不同，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音乐有很多很多的功能性，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你会想到音乐的好，也会想到音乐的让你有情绪起伏变化的部分。哥白尼，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并不是一种娱乐，而是音乐诗人、音乐思想家所表达出的高尚情感，这些情感必须符合人类逻辑的规律，它是人们所感觉、理解、表现东西当中的一部分。他说得很准确。如果各位喜欢音乐，不妨每天晚上十点钟下载花椒，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打开视频搜索“十点大陆机”也好，点击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的这样一些底下的直播页面也好，都可以看到十点大陆机。欢迎花椒的朋友刚刚进场的你们，还有阳光雨后、花香鸟语、卡拉是条狗，这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对不对？李芳华、逍遥天蝎 S， 还有一位用户说能跟主播互动吗？当然可以，我欢迎大量的互动，希望是真诚的互动啊，谢谢。还有奎哥，还有花椒用户17080544747，然后你走了那回忆呢，这是一个朋友的 ID。 还有奋斗春夏秋冬，谢谢太原山鸡关注了我啊，谢谢金字塔关注了十点大陆机，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还有冰关注了我，谢谢你。谢谢子宇大轩的小礼物，走在城市关注了十点大陆机，谢谢。太原山鸡说音乐是可以疗伤的，音乐有很多的功能性，要正确对待音乐的功能性。走在城市应该是听流行音乐很多年的老朋友，他说当年是夕阳之歌战胜的千千阙歌夺得金曲奖，没错，100分。太原山鸡说音质不错，当然了，咱们作为一个专业的电台，音质是最重要的部分啊。我会选择最优质的音质，最好的音乐奉献给喜欢音乐、喜欢夜晚的好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只要是那个年代李宗盛参与制作的歌曲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推敲的部分。而且李宗盛先生呢，只要是跟女歌手合作演唱的话，都是让我们回忆良久的歌曲。而李宗盛先生他自己的情感世界非常的丰富，因为有了丰富的情感经历，才有助于他写词写旋律啊，让我们觉得是有深刻情感体验的高级的音乐的表达的使者。李宗盛先生现在也是一把年纪，但是他还是在创作，还是在提携新人，非常好的一位华语流行乐坛的 负责任的音乐的教父了啊。啊，我国的台湾的著名歌手，其实还有一位叫做陈淑桦，曾经他跟李宗仁先生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你走你的路》。歌词当中表达出来的情绪，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态度在里面，两个人之间哈，大概的感觉就是，你要走，我不拦着你。你要留下，我会一起跟你走下去。那个年代的情怀，如果现在来看，也是依然很高雅的。音乐就是这样的回炉的功能，让我们那些浮躁的心灵变得片刻的安宁哈、哦。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也是很久的年头，也已经是多少了？29岁了啊、哦！我们掌声有请陈淑桦、李宗盛先生。 Thank you. 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卤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时间来到了22:4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十点打卤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谢谢江南静儿的分享。看到了你分享之后，你朋友圈里的朋友陆续进场十点打卤机。刚刚进场的朋友叫做伊娜，谢谢伊娜。伊娜的厉害，伊娜是39级的用户，她刚刚进场的时候是骑着马来的。马儿你慢些走，慢些走，喂，欢迎光临。今天晚上呢是周一的固定主题，我们节目叫做岁月留声机。如果你这些年听了大量的华语流行经典音乐的话，我想我放的这些歌曲你应该都会记得啊。太原山鸡是36级的用户啊，骑士贵族闪亮登场，谢谢你。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会提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很多人喜欢啊，我也很喜欢他的个性啊。一说他呢就是 Forever 25, 永远25岁的谭校长。谭咏麟啊，是一个非常诙谐的歌手，而且经历了很多代的歌手，而且这首歌曲也是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他唱过。记得那时候他唱歌都穿那种特别长的西服，宽宽的肩膀，长长的这个西服的这个应该叫做衣长，肥肥的裤腿。我记得刘德华唱黄种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哈，中国人也是这样的，那个年代的流行趋势。水中花呢是1988年的一首粤语歌曲了，是由简宁亲自填词以及谱曲，刘以达编曲，都是那个年代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人。收录于1988年8月18号创作的应该叫做拥抱这张专辑当中。而且我会觉得在1991年呢，我国香港的歌手谭咏麟先生在春晚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被大家瞬间记住，而且那个时候谭咏麟还是非常的年轻的啊。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在22:45送给已经进场和刚刚进场的所有喜欢十点打录机、喜欢华语流行经典音乐的好朋友们。你看那个年代的谭咏麟，小伙子帅气啊，非常的英俊。谭校长 Forever 25。 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年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红尘情早已成空。这流水又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 因为是要登上春晚的舞台呢，1991年的时候，这首歌曲也是无奈要唱普通话的版本，就是国语版本。而且谭咏麟当时呢是西装笔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当时有点不太适应，也许歌曲也是被改编了许多。当时国语版的这样一个词呢，交给了也是非常厉害的娃娃去来写这个词，然后他会用自己不太擅长的国语演唱了我们觉得非常好听的《水中花》。凄雨冷风中，多少年华如梦。 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谁旧梦。 记忆又回到我们的身边，音乐就是有神奇的力量，让原本浮躁的心变得安宁。泰戈尔曾经说过，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我觉得音乐就可以唱出我们心中的一些表达的部分，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心有个地方可以躲起来，享受巨大的成就感和巨大的落寞感。希望每天晚上我放的音乐你能够喜欢。这个声音来自于谭咏麟，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打录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 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希望你来找我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什么来到十点大陆机，你来找什么？找一种音乐，找一种安静的感觉，还是找一种放松的状态？那每周一你找我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来分享这个夜晚难得的华语流行经典音乐的影子。刚刚那首谭咏麟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水中花》，国语版本的，让我们印象十足的深刻啊！时光瞬间回到了那些年代。刚刚进场的花椒的朋友相遇，谢谢你。期待黎明，错过了的快快乐。莫大轩说是习惯，谢谢。当收听收看十点打斗机成为一种习惯的话，就意味着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好，加薪越来越多，然后长相越来越英俊漂亮，皮肤越来越白越黝黑，然后事业越来越棒，越来越好，来来来来，就是收听十点大陆机的感觉。是的，刚刚又看到了我们的静儿分享的朋友来到了直播间，真的希望每天晚上，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举手之劳的事情也是你情愿的，可以把这个节目的链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一般一个人的微信大概有300到500甚至更多的朋友，有那么多的朋友看到十点大陆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原唱是林忆莲啊，非常好听的歌曲，也跟李宗盛先生有关。我发现李宗盛写了大量的情歌，两性之间感情关系的歌曲，得谢谢他，没有自己藏在心里，而是把他对那么多情感的理解告诉给了我们，告诉给了那些在情感的世界里去探索，去窥探，有时候获取，有时候又丢掉的性情中人们。谢谢啾啾来到了直播间，10:53你来了，我们还有6分钟啊，刚忙完，辛苦了，辛苦了啊！好像明天北京要下雨，如果正在北京的朋友，明天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不要洗车了，会白洗啊。今天晚上应该是最后一首歌曲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人唱过，很多的选秀歌曲也会唱这首歌。林忆莲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许心中有个故事，有一个他对这首歌的理解。还有，我今天晚上放的是彭佳慧的版本，彭佳慧也被很多的圈里人说是铁肺女王的其中一个代表人物，是有很多的气息，而且彭佳慧的唱功也是非常有她的特点，属于次中女中音的这样一个音色。谢谢啾啾送我的挺你，谢谢，谢谢暮云送我的西瓜。听说爱情回来过，你最近有听说爱情回来过吗？还是听说爱情一直就在你身边，还是把这个听说去掉，爱情就在我身边。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夜晚，会有不同的听歌的调调。有些时候你可以适合听流行的音乐，流行乐里分很多种啊，也是听轻摇滚，听爵士，如果你心情很嗨的时候可以听听重摇滚，重金属，或者电子音乐。如果你心情非常的慵懒，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 sex， 你可以听听爵士，蓝调，节奏布鲁斯，每一个音乐的风格都代表了你当时的心情。彭佳慧，听说爱情回来过。谢谢今天晚上你和我的相约，也谢谢你来找我来看我。每周一都是我们听老歌的时间，